没想到蔡公使仍然大声怒骂，日本强盗禽兽不如，此种国耻何时能雪，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凶残的日本兵突然将刀插进蔡公使的嘴里，使劲旋了两圈，弯掉了蔡公使的舌头，并将蔡公使的双眼挖出。蔡公使顿时全身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刚刚上任不到14个小时的蔡公使及署内职员16人就这样被日军残忍杀害。 蔡公使及16名公署人员被日军残忍地杀害之后，日军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一把火焚烧了他们的尸体，然后草草地埋在公署的院子里面。这场惨案中唯一幸存下来的是一个勤务兵，他叫张汉良。事情过后，他把蔡公使他们遇难的经过写了下来，然后公之于众。这次惨案让国人震惊，后来人们把它称作济南53惨案。 面对日军暴行，济南军民在济南卫戍副司令苏宗哲的指挥下与日寇奋战，留守济南的李延年、郑英帆两团将士与日寇激战3昼夜，打得日寇不敢轻举妄动，直至接到蒋介石令他们撤退的密电后才撤出济南。北伐军撤出济南后，日军于5月11日上午举行了入城式，开始惨绝人寰的刀杀。据事后调查，中国军民共死亡6123人，伤1700余人。5月8日，南京政府发表对外声明，将日军的暴行宣告全世界。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53惨案告山东民众书等，揭露日本侵华本质，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日军就制造过旅顺大屠杀，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人类的战争伦理已经有了大踏步的进步，不杀害俘虏，不杀害平民，不杀害外交使节，这些内容已经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但是日军恰恰是在用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不断地践踏这些基本准则。这支被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军队，虽然手里掌握着现代化的武器，但灵魂依然停留在中世纪，其结果只能让他迅速地暴露自己残暴的本质，让他陷入失道寡助的境地。然而欲火难填的日本军方这时候已经无所顾忌了。 以下课上的谋杀事件，日本军部如何打翻日本内阁的如意算盘？ 和本大作有后台，这后台不仅是关东军，而且是整个日本军方。 寻找借口，鼓吹战争，蛊惑民众，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欲望如何燃至顶点？ 为了侵略扩张，军队可以无法无天，完全凌驾于政府之上。 9·18事变究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您正在收看的是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一集《战火之源》。1928年6月4日，沈阳城外皇姑屯方向一声巨响，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列车被日本关东军炸为两截，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张作霖的死并不是田中一一对华政策纲领里的计划，田中一一的计划正好相反，他要扶植张作霖在东北建立起亲日政权，将满洲作为中国的特殊地区和中国本土分离。张作霖在东北既和日本合作，也和日本周旋，既要拿到日本人的好处，又不愿背上卖国的骂名。为了制衡日本，他后来允许英美势力向东北渗透。田中一一上台后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在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下，张作霖开始抵制和拒绝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要求。日本关东军对他恨之入骨，他们想通过除掉张作霖趁乱一举夺占全东北。 于是关东军中就有一个人暗地策划 炮制了皇姑屯事件。 谁呢？哼，就是这位河本大作，关东军高级参谋，大佐军衔。当年田中义一参加甲午战争的时候，河本还乳臭未干。可就这么一个在东方会议上连开口说话的资格都没有的跟班，竟然擅自行动，坏了田中义一的全盘计划。皇姑屯事件先斩后奏，这让田中义一恼羞成怒，他跑到天皇那儿说一定要把河本送上军事法庭。可是一转身他发现这个保证根本就没法兑现。为什么呢？因为河本大作有后台，这后台不仅是关东军，而且是整个日本军方。而田中义一是从军队混出来的人，他都差点当上了陆军元帅，他怎么能不明白这里边的利害关系呢？所以他只好重新向天皇汇报说，经调查，此事与帝国军人无关。没过多久，田中就辞职了。两个月以后，因为心脏病发作死了。可能田中义一到死都不知道，那个围绕在天皇身边的军阀集团，早在当年在巴登巴登泡澡的时候，就已经定下了扳倒长州藩的目标。而田中义一正是长州藩的代表人。一个河本大作，一起看似孤立的阴谋活动，不仅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甚至掀翻了田中内阁，这恐怕是日本当时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自皇姑屯事件以后，日本国内有军方甚至军方的个别人左右国内政治的事件就不断地发生，下克上成了日本政治军事领域的常态。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为了侵略扩张军队可以无法无天，完全凌驾于政府之上，这就是军国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军人都不可能背着上级指挥官和政府去实施皇姑屯事件这样的阴谋。但是在1928年的日本，无论是老成持重的老牌贵族，还是相对稳健保守的文职官员，都已经拦不住少壮派军官，军方左右国内政治的事件不断发生。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用这种扭曲的体制获得了随意行动的特权，但是皇姑屯事件的结果却超出了他们的预料。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向全世界发布一纸通电，自应养成先大帅一致，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日本人炸死了一个和他们逢场作戏的张作霖，迎来一个身负国恨家仇的张学良。皇姑屯事件后的第二年，经济危机席卷世界，日本脆弱的经济结构根本无力对抗，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对外贸易锐减，中小型企业大批倒闭，失业人数激增，日本国内矛盾日益尖锐，工人运动、农民斗争不断爆发。日本统治者没有振作经济的锦囊妙计，本能地想到通过战争来转移危机，刺激经济。当战争成为国策时，关东军处心积虑的准备终于派上用场。 1929年7月，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在参谋旅聘中以战争史大观作为题目向幕僚进行了演讲。什么是参谋旅行呢？其实就是去到长春、哈尔滨、海拉尔等50多个地区和城市秘密地进行侦查，为日后日军侵占东北暗地里制定作战方案。石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搞了3次参谋旅行，足迹遍布东北三省，各种复杂的作战方案慢慢地理出了头绪，而最终的目标也逐渐地清晰起来。石原莞尔认为，这个世界终将归于一个统一的体系，而这个体系的中心将通过作为西洋代表的美国以作为东洋选手的日本之间的争霸战来决定。 他认为日本应该迅速获得东洋选手的资格。那怎样取得这个资格呢？这就取决于满蒙问题的解决。他认为应该把满蒙变成日本的领土。 1931年6月初，日本参谋本部大卫、中村镇太郎等四人化妆成中国农民，到东北兴安岭火龙山一带进行军事侦察，返回途中被中国屯垦军第三团士兵发现，并从中村的行囊和棉裤里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测绘仪器等多件。地图上凡是经过的地区、村落、居民、雨量、气候、土质及可容兵力等都有详细记载。中国屯垦军方面在确认中村是日本间谍后将四人处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以此为借口在全国煽起了空前的战争狂热。8月31日，森克在政友会干部会议上煽动说，为了把中日关系恢复到合理的地位，必须依靠国力的发动。一些法西斯军官也纷纷出动，宣扬以武力解决悬案，甚至运用飞机散发10万张醒来吧国防的传单。至此，日本对侵华战争的欲望已经达到了顶点。 这里是中国东北的沈阳大河旅馆，这是当地这里最贵最豪华的宾馆。这个地方日军只有少佐以上的军官才进得来，而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这些关东军参谋每个星期在这里至少要聚上2次。1931年春，这几个人终于搞出了这么一个阴谋，制造让中国人炸毁铁路的假象，然后借口保护满铁、保护日本侨民出兵。按他们的计划，本来定在1931年9月28号动手，可没想到他们的计划走漏风声了。消息传到东京，参谋总部很快就派出了剑川美次少将匆匆赶往东北，要阻止他们的计划。于是9月15号，这几个人就再次在大河旅馆里聚首吧，商讨对策。可争来争去没有结果，最后板垣征四郎拿出一支铅笔立在桌子上，他说如果铅笔倒向右边，那就终止计划，可如果铅笔倒向左边，那就动手。天意最终没能够改变几个战争狂人的决定，因为一支铅笔无法左右一场战争，而战争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偶然。 此时的中国已经被视为可以任意宰割的羔羊，日本忍不住口水，放不下屠刀。日本也注意到了中国人的自强历程，也发现水师在觉醒，所以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晚打不如早打，要趁着中国羽翼还不丰满时就打，打断中国的民族复兴历程，打断中国人的精神脊梁。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1931年9月，北温带秋高气爽，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日最后一个和平的秋。